还我们一个和平的世界，是否能够张开双手拥抱你，拥抱我。 鸡蛋杀了我的鸡，下去真是过去的样子，扔掉手中沾满血的魔鬼。